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10日，李家超提出办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下周四首次举行。 海关瓦解洗黑钱集团，涉案金额超过35亿，拘捕8人。 政府提修例列明不得随意丢弃区旗或区徽，需按规定收回。 中方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列不受欢迎人物，要求离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1，在5月10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嘅观众听众。先讲下就系房委会啦，都会计划咧系检讨呢个公屋户嘅政策。有唔同报道都有唔同嘅消息嘅，不过先讲下而家嘅政策之下啦。如果一啲嘅公屋嘅租户啊，住咗10年之后咧，就要申报资产，之后亦都要每2年申报一次嘅。如果租户嗰个嘅家庭入息咧超过现行公屋的入息限5倍，或者它的总资产的净值是超过公屋入息的限100倍的话，房屋署可以会发出这个迁出的通知书，要求它离开这个公屋单位。不过如果有些暂住需要的家庭，就可以在迁出通知书届满之前申请一个叫暂住证，就以市值的租金继续住在公屋那里，最长可以住12个月的。数字来讲，目前就是说有80户是持有这个暂住证。嗱，見到有一啲嘅講法咧，就話會有人咧就利用呢12个月嘅定期暫准居住證嘅期間咧，就係轉移個資產，令到佢重新可以符合翻咧入住公屋嘅資格嘅。咁有一啲嘅房委會嘅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嘅委員都話啊，係咪可以收緊呢一個嘅空間，或者認為係漏洞咧咁？另外整體嚟講，富户政策嘅入息嘅限額同埋總資產嘅限額咧，有意見都話係咪可以收緊等等嘅咁。咁啊有。又想请多位嘉宾和我哋一齐讲下咧，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委员江玉欢，早晨。 你好，早晨，萧立文。 早晨，江玉欢。头先讲到咧，就富户政策之下咧，有啲人系超过咗嗰啲标准啦，咁就可以申请嗰个定期暂准居住证嘅。如果系被要求离开嘅时候，咁而呢个定期暂准居住证咧，你头先你点睇咧？因为有个限期嘅，可以系最长住12个月嘅。有啲讲法话系咪太长啊？中间系咪有太多机会俾佢哋可以转移到嗰啲嘅资产，又重新符合翻啊？等等咁，你点睇呢啲说法咧？ 好啊，其实刚才你的开场都讲得很好的。其实我们大家要看看那个富户政策。富户政策的原意就是说要令我们更好地运用公屋的资源。其实我觉得很多方面在个富户政策底下我们都可以检视一下检讨一下的。当中其实刚才你讲过那个12个月。我就在这里想，如果那些他们真的超出了那么多了，是不是超出了那个入息限额的5倍、亦都他的总资产净值是超过了那个100倍，大家可以想一下。其实他们应该是很有资源。去到即係揾自己嘅居所，係咪揾一啲我哋叫做更加合適嘅居所？咁需唔需要去到等12个月咧？嗱，呢個我真係覺得咧係有得商榷嘅，因為12个月其實一般嚟計，如果一個業主俾你叫你去搬，都唔會需要俾12个月嘅通知你啊，係咪？所以我自己覺得係咪可以縮短啲？例如舉個例子，半年啦，3个月或者4个月，我覺得呢個係可以諗嘅。 有啲讲法话，不如系咪可以完全取消咧？既然佢系一个富户，应该就好有能力以呢个市值租金系租即系私楼啦，咁样系咪可以直情取消呢一个措施咧？系 咁我觉得讲搬屋都要时间嘅。咁如果你系咪都俾佢住咗咁耐啦？其实如果根据现行嘅富户政策，其实佢超咗好多倍咧，都可以继续住好耐嘅，系咪啊？只不过佢要交2倍租金啊咁。咁我覺得如果佢真係超出啦，咁可以俾翻3个月嘅時限佢。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成個最重要嘅精神咧，唔係話俾佢3个月或者6个月或者12个月。個精神係佢哋第一，佢申報，所以而家有10年，我哋一陣間都可以講下啦，係咪10年咁耐？第二就係申報咗，有冇人去 check 先？ 但剛才我都想讲这个问题，无论是三个月又好，或半年又好，抑或是现在十二个月的这个暂准居住的期都好，一樣可以的，你三個月都一樣可以轉移到一些資產的，尤其是現在很多電子的轉移資產的方式，是不是一樣可以達至即現在所講的其中一個討論點，是不是一個漏洞呢，即等他們在這段期間可以轉移資產達至重新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呢，三個月都可以的，是不是呢？ 哦，咁呢个好易做到堵塞嘅漏洞啫，未话，总之佢无论唔会再去，唔会需要佢再申报噶啦。总之你一到话你过咗超出咧，其实无论你转唔转移都好，其实你都系已经负，你都要走噶啦。其实呢个好容易堵塞嘅漏洞嘅。 嗯，即系反而呢个系关键。总之就系你到咗嗰个富户嗰个要求啦，就被要求迁出嘅时候，你有暂住证都好，无论你暂住经期间你点样转移你嘅资产，都唔会影响你继唔继续留喺呢间公屋嘅时候嘅嘅情况。 冇错 ，OK OK， 系啦，即系你要堵截之人会忽然变咗做穷光蛋先得噶嘛，系咪？ 不过有啲讲法就话，其实根本暂住即系暂准居住证嘅持有人都唔多，其实对于系咪成个公屋流转啊个作用都唔系好大嘅，你自己又觉得系咪？ 这个呢，其实先是我们要担心的地方啦。 嗯、 其实我们有几十万多，是不是公屋户？是不是为什么会有得几十户呢？因为我们经常呢，其实听人家都讲了，是不是说我们去下看看那些公屋的停车场呢，就是可能那一塞很多都是公屋的。 嗯、 但是那些人去那些停车场看呢，见到都很多靓车下的。 嗯、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呢，最紧要就是我哋有冇守住呢个关卡，譬如人哋譬如填报系咪真系填报晒咧？有冇去到做一啲我哋叫做可能要去抽查咧？咁呢啲我觉得一定要做。 你而家觉得抽查或者而家十年啦，住够十年之后做嗰个申报，你觉得呢啲制度上面系唔足够系咪？ 唔足够嗱，点解咧？我哋而家公屋咧真系好缺啊，系咪啊？起极都唔够，而家仲有几十万要等紧起紧，几十万伙啊！如果喺咁嘅环境底下，条龙每个人平均都等要六年咧，最少嘅六年系最少嘅最短嗰啲喎，讲紧系咪？好多人都等十年都未上得。咁其实你话哇，十年入咗去之后咧，其实我觉得而家个政策有一啲嘅弊端咧吓，可以要改善嘅咧，就系等就要等好耐，等嘅时候咧。仲要是叫人哋唔好咁高人工，系有啲人咧辞埋工去等等咁多年，好啦，即系将佢哋光阴咧就用喺等公屋，好，跟住入咗去咧，啊发达啦，可以乜嘢十年都唔使申报。嗱呢一种你问我咧，呢一个概念咧，我觉得系唔可取嘅，难入，但系咧同样时间都好咩，好难出。咁、那个流转咧，确实呢个系有一个好大嘅问题。 所以你觉得应该点咧？系咪应该唔好有呢个十年期？根本一入去开始就继续做呢啲资产审查啊、入息审查啊咁样？ 咁我觉得咁，成个公屋嘅政策咧，如果我哋提高咗嗰个供应，如果系比较合理咁样嘅时间去等候嘅，譬如只系等两三年，我相信要入去，譬如你话过咗两年之后，要开始要做入息审查、要申报咧，我唔相信系一个咁大嘅难题。只不过而家个难点就系话要啲人等咗十年，所有嘅青春都冇晒啦。跟住你入去即刻要审查佢，同埋大家要明白，而家嗰个所谓嘅入息，你头先讲得喺最后嘅时候讲得好噶，就系而家嗰个入息嗰个富户嗰个表啊，系咪合理咧？嗱，而家大家要睇下，我觉得嗰度都要去斟酌一下嘅。 即系你觉得嗰、那个一百倍嗰、那个资产净值嗰度啦，系超过公屋入息限啦一百倍，同埋话家庭入息系超过现行公屋入息限啦五倍，呢、這个五倍同一百倍系觉得可以调整嘅系咪？ 可以调整，调得合理啲。因为你而家咧去做呢一个富户政策咧，都有几年啦，系咪啊？咁我自己觉得咧，应该系时候咧，就唔好净系朝住而家我哋坊间谂，即系而家传出嚟话佢哋讲紧嗰三样嘢。其实要做好一个政策咧，要多方面咁去睇，就包括嗰个入息限额同埋嗰个资产限额啦。应该去睇下审时度势，而家经历咗咁多年，咁我哋睇下系咪合理先，会唔会真系其实过于严苛咧？嗱，我就情愿有一个合理嘅限额，合理啲。跟住咧，早啲去到做申报， 即反而你觉得过严啊？即再松啲，你觉得个限额可以去？ 我觉得可以审视嘅再嗱，例如举个例子好冇？我成日睇，譬如三人家庭咁啦 譬如三人家庭嘅十幾萬、十一萬幾啦嚇，嗰、那個五倍。 十二萬幾，我哋十二萬幾，2023-24年度 哦，係啦係啦，好啊。咁我睇下舊嗰、那個，好啦，13。咁呢個都係高嘅，其實嚇。如果有十幾萬三人家庭，13萬啦，好似你講，應該係可以出去，譬如可以去嚟買居屋啦，係咪啊？或者係可以租下私人樓宇都應該得嘅。 好，同阿江國寬你傾到呢度先。咁啊，江國寬咧就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啦。講到房委會啦，而家就係話檢討緊公屋富户嘅政策。頭先提到公屋富户政策咧，就係話若果係租户嘅家庭入息咧係超過現行公屋入息限額五倍，或者總資產咧係淨值超過公屋入息限額100倍啦，咁三人家庭嚟講咧，2023-24年度咧呢個公屋入息限額五倍咧就係122,000+嘅咁，而公屋入息限額100倍咧就係講緊咧係240,000+嘅呢一個嘅數字嘅咁嗱咁啊有關呢一個公屋富户嘅政策嘅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啲環境衞生嘅議題啊，早前咧其實喺上年嘅八月咧，政府就有一個嘅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啦，咁啊開展咗一個叫政府打擊衞生黑點計劃，當中咧喺一啲鼠患嘅問題都係關注之一嘅，咁就提到一啲成效，就話措施咧係推行到而家咧就已經喺捕獲嘅啲嘅鼠隻數目咧係大幅增加咗，大約係50%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喺法例上面嘅修訂啦。第一階段檢討就係包括話建議將一啲亂拋垃圾嘅定額罰款額咧就由1,500加到3,000等等啦。咁就話預即係如果係立法會通過曬呢啲草案嘅話咧，就可以喺第四季生效啦。你自己點睇呢一啲嘅有關啲環境衞生方面嘅工作咧？咁尋日喺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咧都有討論到嘅，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海欣，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观众听众。 早晨，陈海欣，想宏观啲讲下先，先讲呢一个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啦。上年开始一啲嘅计划，打击卫生黑点啦、鼠患啊等等啦，成个成效你觉得点咧？ 其實我諗好多嘅聽眾觀眾應該都感受到，我哋有一啲嘅垃圾嘅黑點啦，特別係一啲嘅後巷啦。咁我哋都見到咧，其實係初見成效嘅，而且係有啲嘅美化嘅工作。咁所以咧喺尋日嘅會議上面咧，大家都覺得啊，都做得唔錯，但係都仲係有一啲唔同嘅要求嘅，譬如包括鼠患點樣可以再減低啲啊，同埋即係政府嚟緊仲有啲咩新方法？因為其實你都知道啦，我哋過去清理街道的垃圾其实主要可能人手啊、分配啊，或者譬如嗰啲食肆后面嘅后巷，而家都食环署都会特别安排多啲大型嘅垃圾桶。其实呢啲咧都有新嘅方法去处理嘅，咁所以大部分议员喺呢方面咧都系赞赏翻政府，只不过系有一啲真系老大难嘅问题，即系譬如老鼠呢个问题咧，因为你都知道啦，老鼠即嗰个繁殖能力又好高，咁所以都大家都关注，仲有冇新方法咧咁样？咁而司長咧，亦都答應咗啦。譬如一啲嘅街道阻街嘅垃圾啦，第一階段未處理咧，佢哋下一階段都會諗多啲唔同嘅新嘅方法去再處理啊，咁樣。 講到鼠患咧，見到即係政府方面都話咧，有個別監察地區嘅測試，利用緊呢個熱能探測攝錄機啦，配以人工智能嘅技術去監察啲鼠蹤啦，亦都話制定更加具代表性嘅新鼠患參考指數嘅。呢、這個你自己點睇？因為啱啱就見到今日有報道就提到話，而家嘅鼠患指數咧就睇到話26個監測點咧，7個監測點咧指數都係零嘅咁。你覺得係咪如實反映到咧？或者當中你覺得要做一個新嘅指數應該要點做咧？ 嗱，冇錯啦。咁喺我哋昨日開會嘅時候咧，其實嗰、那個最新嗰個數字係未公布嘅。咁所以大部分嘅時間我哋都去討論咗可能垃圾啊、美化環境啊咁樣啦。咁所以喺鼠患喺我哋開完會之後出現咗鼠患咧，其實咧個鼠患指數呢啲區咧係零。其實呢個唔係第一次出現嘅，上次都試過一區觀塘都出現嘅啦。大家我會覺得咁睇嘅，嗰個鼠患指數咧，我哋要有一個指數俾大家知道究竟而家個老鼠嗰、那個遺患嘅情況嚴唔嚴重㗎嘛。咁大家去諗，我哋去用肉眼數啊，我哋用熱能探測去監察住啊，咁其實點樣為之一個客觀嘅指數，其實的確係好難定。但我覺得既然政府而家都定咗呢個鼠患指數呢，就係佢哋喺特別嘅區域放低一啲嘅食物嘅利啊，咁咧就睇下個老鼠咬咗幾多啦，或者咬個舉例個蘋果咁樣，即係咬個頻密度幾高咧，去即係佢出一個呢個指數。如果你問我咧，其實就係要將個做法咧要改變一下， 包括咧用嗰個鼠利啦，同埋放置嘅地點。舉個好簡單嘅例子，你我用當係蘋果咁樣啦，你擺喺一個地方，原來喺正垃圾桶或者街市附近，老鼠好聰明噶嘛，佢都唔會咬你嗰個脷啦，係咪啊？但係冇咬到嗰個脷，係咪代表嗰度冇鼠患咧？絕對唔係嘅。咁所以第一樣嘢咧就係、是放置鼠脷嘅地點啦。第二咧就係嗰只鼠脷啦。而家啲老鼠咧都食到嘴刁曬啦，我諗大家都知道。喂，佢哋真係食叉燒啊，食一啲脷嘅嘢，即係個鼠脷。我哋嗰時都話啊，又係番薯啊，仲吸唔吸引到老鼠啊咁樣。所以食環署亦都要去睇嗰個鼠脷。仲有一樣嘢，我諗就係教育個市民就係、是。鼠患指數咧係一個參考嘅指數，但係咧我諗處方絕對唔可以用呢個指數去配合一個行動，因為你除咗指數之外，我諗你都要聽一下， okay. 譬如街市啲街坊覺得嗰度個鼠患嚴唔嚴重啊，咁、你去配合一齊，就唔好淨係單睇個指數咯。我相信而家食環署都係用緊呢個方向、okay. 配合曬一齊去做嘅。 昨日啊，副司長啦，蔡永興都提到話，另一個嘅關注問題就係話第二階段嘅法例檢討咧，就會處理埋垃圾屋嘅問題。我見你都有留意到嘅，而家處理無論係私樓啊、公屋嘅垃圾屋啦，分別可能遇到啲咩問題咧？ 其實呢個垃圾屋問題，其實我昨日係主動喺個委員會個會議上咧去提出嚟嘅。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大家都明白啦，而家喺街上面嘅垃圾或者鼠患咧。其實都有現有的法例咧，係保障到，只要政府派多啲人手或者其他嘅行動咧，其實就嗰啲問題可以解決嘅。但係垃圾屋呢個問題咧，係相當頭痛，同埋現時現有嘅法例咧係難以處理嘅。因為我自己跟進咗馬鞍山一個居屋嘅單位咧，其實由現屆政府開屆嘅時候咧，七月嘅時候我已經開始就住呢個事件咧同政府反映。佢哋分別派咗譬如民政處啦、消防啦、食環啦、社署啦，甚至乎屋苑嘅法團，大家上到去啦，睇曬情況，啲垃圾係堆到上個屋頂嗰度，但係點解處理唔到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個地點咧唔係公屋，唔係一個公共嘅地方，佢係居屋。亦都嗰個屋企裏面嘅範圍係私人嘅地方，咁政府就要睇下現有嘅法例點樣可以入屋去清理啦。以往我哋見過咧，就係哋比較常用就係嗰個公眾衞生嗰個市政嗰個條例132章，就係話你有老鼠，見到好多老鼠跑出嚟，見到好多嘅曱甴走出嚟。但係個問題咧，如果嗰個垃圾屋嗰個人咧，佢好識得喺度噴曬殺蟲水啊，又或者係老鼠嗰啲，嗰、那個垃圾屋多到咧，啲上司落文真係好誇張，係對門都閂唔到嘅。係喺隔離左右都係見到個鐵閘閂唔到，垃圾係上到個天花板。因為不論係電視、報紙，其實大家都做過呢個 case。但係根據現有嘅條例，因為佢食環署，冇見唔到老鼠，見唔到曱甴走出嚟，或者你哋可唔可以拍到片？好啦，到消防啦，佢哋去一啲探測，因為喺消防下面嘅條例。揾唔到佢有一個可能過量儲存危險品，又或者屋裏面係咪有人嗌緊救命啊，或者發生緊呢啲罪行，佢哋爆門有冇又冇嘅，咁所以咧垃圾屋呢個咧就好似個個處下面擁有嘅條例都未能夠可以用到，而申請一個手令或者申請一個法庭嘅命令係去將佢清除，呢個係喺私人地方度係極度頭痛。咁所以我話喂，司長，既然你係司長係帶領住其他嘅局咧，可唔可以真係就住垃圾屋呢個條例包括唔到嘅， okay. 可唔可以去諗啲新嘅條例咧？咁佢答應咗下階段去睇嘅。 半分鐘到啫，你覺得喺現有法例度修訂，定係真係有一條新嘅法例去處理咧垃圾屋嘅話？ 我覺得係需要一條新嘅條例噶啦，因為現有嘅法例再修修補補咧，都係針對唔到呢個垃圾屋嘅問題。可以參考其他城市咧，有一個條例叫做擾鄰啊，即係騷擾到鄰居擾鄰，因為垃圾屋係其中一個啫，噪音啊、滴水啊，甚至其實仲有而家好多擾鄰嘅問題咧，喺現有法例都保障唔到，我都希望政府諗一諗。 OK，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咧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主席啊，講到關於鼠患嘅問題啦，另外都提到一啲叫垃圾屋嘅問題，無論係私樓或者公屋，過往都有啲咁嘅類似個案嘅。講下你嘅睇法，有冇涉足到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会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访问重庆三日，出席渝港高层会晤暨渝港合作会议第一次会议。他说新成立的渝港合作会议机制将会是今届政府就任以来第一个与内地省市成立的新合作机制，亦都是特区政府与内地直辖市成立的第三个机制。李家超又说香港是重庆第一大境外投资来源地，重庆坐拥优越地理位置，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以及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而香港在金融、贸易、航运、物流和其他专业服务有优势，成渝地区发展将会成为为本港不同业界带来机遇的好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考察团。王毅说巩固和发展中伊关系是双方的共同战略选择，中方将会继续坚定支持彼此捍卫自身核心利益，落实中伊全面合作计划。中方亦都支持中东地区国家坚持战略自主，欢迎叙利亚重返阿拉伯联盟。中方将会继续为促进中东安全稳定和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率领考察团的委员会秘书长祖尔加德尔就说，伊方重视同中方治理是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希望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宣布驱逐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殷日慧，要求他在今个星期六前离境，作为对加方驱逐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外交官赵毅的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加方知道中方会有报复行动，但是加方不会被吓怕，并且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认为中国已经采取非常谨慎的回应，因为中国可以驱逐更高级或者更多名加方的外交官。美国专栏作家卡罗尔控告前总统特朗普性侵和诽谤他的案件，纽约法院陪审团裁定特朗普涉及的强奸指控不成立，但是认为他对卡罗尔身体遭受伤害负有责任，以及诽谤的指控成立，特朗普必须要向卡罗尔赔偿$500,000。现年79岁的卡罗尔在作工的时候说，90年代他在一间百货公司和特朗普相遇，并且同意协助他选购女性内衣，但是特朗普就借机在更衣室里面性侵他。特朗普去年批评卡罗尔为了刺激自己的回忆录销量而讲大话，卡罗尔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对他的声誉造成影响。特朗普回应的时候形容裁决是耻辱，又说对控告的女子是哪一个毫无头绪。他的发言人就说特朗普将会提出上诉。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35.28， 瑞士法郎 0.89， 加元 1.338， 人民币 6.921， 英镑对美元 1.263， 欧元对美元 1.097， 澳元对美元 0.6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150 点，跌92点，伦敦金每盎市买入2036.19美元，卖出2036.6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啦。喺新界区西贡公路近住北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而家入西贡市方向，龙尾就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啦。出九龙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就系西贡公路啊，近住北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就比较车多，入西贡市嘅车龙就长啲，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出九龙方向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扫管笏。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扫管笏。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蝴蝶谷道，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坏车拖走咗，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蝴蝶谷道。喺新界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散石湾路。就是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嘅，咁而家排到去散石湾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就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再提一提你喺港岛区湾仔嘅道路至道，由于有路陷啦，咁而家道路至道南行去翻轩尼诗道方向，介乎红兴道至到告士打道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咁车辆不能够由红兴道同埋会议道转入去道路至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单元《茶饭一家》第七集。虎妈之形成，中医师查一鸣的好朋友刘富泰为了博取街坊罗太的欢心，继续采取不同的招数接近罗太的女儿。 你一阵间比赛朗诵啊，朗诵啲咩诗啊？ 你呢可唔可以唔好再讲嘢啊？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接棒吧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陈清恩，是一位歌手和声乐指导，我已经接好这支广播棒，成功申请 CIBS 制作了一个多元音乐节目，有很多少数族裔朋友参加，希望他们用音乐可以讲多些他们在香港成长的故事。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等你接棒， 成功申请可获制作资助，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1号。 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CIBS 人人广播。 2023年5月10日，李家超提出办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下周四首次举行。 海关瓦解洗黑钱集团，涉案金额超过35亿，拘捕8人。 政府提修例列明，不得随意丢弃区旗或区徽，需按规定收回。 中方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列不受欢迎人物，要求离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在立法會的委員會討論到有關於一些地區衛生的問題，其實早前政府已經有建議一些修例涉及到一些罰款的金額的，包括涉及就是說一些隨地亂拋垃圾那一類，就會金額那個罰款就會由1500元增加到3000元，另外其餘好像說一些店鋪阻街等等這一類定額罰款的金額就會由1500元加到6000元，政府都說如果是即係稍後咧，係通過相關法例之後咧，就喺今年之內咧係會正式實施嘅啦。呢一啲嘅措施，1872311，頭先亦都講到有關於鼠患啦，仲有一啲垃圾屋嘅問題嘅，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尋日都有開會嘅，有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委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 罗 文，早晨， 早晨，杨永杰。嗱，昨日政府就报告翻啦，汇报翻有关个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嘅一啲进度啦。咁店铺阻街系咪你都系其中一个关注点咧？又点睇佢提出到一啲嘅数字？譬如话食环署同埋警方用一个新嘅执法模式，话已经做咗900多次嘅一啲联合行动啦，成个成效啊，点睇咧？ 首先我是非常之支持政府提出修令啊，将乱抛垃圾从1500元提高到3000元，阻街咧从3000提高到6000嘅。咁呢个系有效咧去打击一啲咧就成日透过阻街去贩卖去赚取利润一啲嘅商贩啊。咁当然我自己认为咧，即系你从3000提到6000。絕大部分啲商販都係好聽話嘅，都會收斂嘅。但係仍然有部分一啲商販咧，我哋留意到咧，無論你加到6000，佢哋都係仍然咧用翻佢固有嘅模式去販賣，即係把一個大店嘅地方咧，就去賣菜啊，做啲速遞嘅工作啊，收速遞啊等等。咁其實呢啲咧，就一定我自己認為咧，都要用嗰個累進式嘅罰款咧。咁先會令到呢啲屢勸不改或者屢罰不改嘅商販咧，先係會有所改善。咁我都好高興聽到啊司長講啦，即係嚟緊即係第二階段都會考慮用呢個方式去處理。咁而家佢哋用緊嘅嗰個聯合行動，當然係有效果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咧，我哋多次都講啊，當你聯合行動完咗之後咧。即係其實啲商販就固態復萌㗎啦，因為過去經常都係咁樣，所以唯一可以解決嘅問題咧，就係用呢啲更高嘅阻嚇性嘅懲罰咧，先係會令到個情況咧，先係會回復翻正常。 但我就想先想我講即係頭先講話累進制嗰個罰款之前咧，我想先問啊，即係其實你而家見到，就算做聯合行動之下，都仍然有一啲譬如菜販或者一啲賣速遞嘅人士，速遞嘅鋪頭外面仍然有呢阻街嘅情況，定係點咧？係嚴重到點樣 咧？因为佢本身咧，即系正常，即系大家都知道联合行动之后咧，佢系一个好长嘅时间咧，先会再有联合行动嘅。即系你预一个月咧，大概你系做2次到3次嘅啫。商贩都知道个模式嘅，所以你做完联合行动，咁咪乖乖地就摆翻好咯。咁啊，得完咧，咁佢就会将啲货物咧摆翻出嚟。尤其有啲咧，即系买菜啊各方面嘅咧。佢根本上咧就更加固態復萌咁，可能再擺多少少出嚟，咁令到成個阻街情況非常之嚴重。咁啲速遞公司更加係啦，咁佢哋本身租嘅鋪面可能得200尺，但霸嘅空間咧係2000尺。咁呢啲都係唔係對成個環境衛生市民嘅通達性啊，都係有好大嘅傷害咯。 其實聯合行動嘅次數係咪都未必夠，或者就算未必係聯合行動，就咁用食環啦去即係檢控啊嗰個嘅力度係咪都有不足嘅情況咧？ 其實係如果齋靠食環去處理咧，係處理唔到嘅，因為有啲咧係食環嘅處嘅職員係冇權去處理嘅。譬如佢將啲貨物咧，佢就唔係擺街，擺馬路。咁馬路咧就係警方咧嘅權力去處理嘅。所以咧啲商販咧就好聰明嘅。咁你嚟到，咁我食公家嘅地方我就擺喺馬路，咁你食飯嚟嘅時候咧，我就擺喺街咁警方先有權執法，咁佢係好巧妙咧，利用呢個法律嘅漏洞，所以一定要聯合執法咧，先係起到嘅效果。但聯合執法嘅次數你要好密咧，你先係有效果嘅。你純粹一個月做嗰2-3次咧，其實都係冇意思。 頭先你就提到話累進制嘅罰款啦，你自己個諗法係？點樣累進法呢？因為譬如而家講到可能店鋪阻街嚟緊啊，即通過一條法例之後，已經係會增加到6000元每次檢控嘅咯。其實嗰個阻嚇力都唔夠咩？仲要點樣再累計落去？ 其實 其實6000蚊呢個阻嚇力係夠嘅。 嗯， 對絕大部分嘅商販咧，其實一聽到呢個6000蚊咧，其實自己都會自我約束噶啦。 嗯， 但係我哋而家係針對一啲咧屢勸不改、屢罰不改嘅一啲商販。 嗯， 這個係。即係過去經常都係好多投訴嗰啲商販，我哋都知邊啲啊鋪頭嘅。咁佢唔係怕你6000蚊嘅，好似頭先我講啲速遞公司，佢門面租可能租200尺，俾緊嘅講緊可能1萬零2萬蚊，但係佢霸2000尺個空間。如果你計2000尺嘅空間，可能佢如果係市值講，佢4、5萬蚊先租得到。 嗯， 你罰6000蚊，你罰佢幾張單，佢都唔怕你啦，佢當交租啫嘛。 嗯， 所以一定要用個累進式罰款咧，係針對呢啲屢勸不改、屢罰不改嘅人咧，先有效果嘅。 嗯， 你罰你3張，你唔聽得，下次我罰你，我罰你10000蚊，我罰10000蚊，我罰2張，你唔驚，我再罰你15000蚊。咁你先係會令到增加佢個成本。當佢增加成本咧，佢覺得係冇所謂咧，佢一定會規範好自己。如果你咁都唔得咧，我覺得可以再引進一個咧叫做停牌嘅機制，即係話咧，喂，你咁都罰你15000蚊，你都冇收斂嘅話咧，咪停你一個月商業特記咯。咁呢啲都會令到商品增加咗佢嗰個營業嘅成本咧，咁自然咧佢就會乖乖咁去做翻佢應該做嘅事情，就回復翻正常嘅路面俾市民去享用咯。 法例上而家可唔可行嘅？定係一條新嘅法例嚟嘅？如果要停佢商業登記，同埋你諗住係停幾耐嘅呢個機制？ 我覺得停一個月咧已經係好大嘅懲罰㗎啦。咁你商業登記其實你喺翻商業公司註冊處嗰邊咧，即係其實都可以利用一個方式咧，令到佢暫停營業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可行嘅，就未必需要重新立一個新嘅法例咯。 OK， 好啊，楊永傑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楊永傑咧就係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委員啦，講到其中尋日講到即係地區事務統籌工作組嘅進度啦，阻街嘅問題啊，一啲店鋪阻街嘅問題，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喺經過即係政府一系列打擊嘅工作之後，有冇改善到咧你個區你或附近見到嘅情況，店鋪阻街？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早上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 咁就而家咧，说话咧就集中喺啲后巷啊，或者啲楼宇问题。 嗯， 其实咧，香港仲有好多人住村屋嘅。咁村屋嗰度一带咧，其实依家啲垃圾好紧要。咁啊，早前咧亦都系头先议员所讲，佢哋有好多嘢咧都做唔到。就例如咧，我哋啱啱有个 case 就系垃圾山嗰类咁嘅嘢。咁啊，食环就话唔清得，因为私人地方。咁啊，眼见喺隔篱嘅啫。咁但係呢就佢承認話有好多老鼠，咁跟住落咗啲鼠嚟，咁捉咗10多隻啦。咁捉完10多隻之後呢，佢話啲垃圾佢唔清得，因為喺路邊㗎咋，其實佢話因為嗰個係私人地方，但亦都路傾唔到個地主，咁所以呢沒完沒了。咁後尾呢佢都覺得好嚴重好臭，佢就教咗我一招，譬如你投訴呢度有嘔吐物啦，咁我哋就清得啦。咁其實呢啲係好即係好落後嘅條例嚟，即係點解佢唔入得去？即係唔可以掃咗佢咧？咁要用一啲解釋去幫我哋做呢樣嘢，希望啲議員咧留意下。 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先話有嘔吐物，即係喺個私人地方嘅嘔吐物，食環都可以入去清，定係點樣嘅意思？ 嗰度係啊，嗰度基本上冇欄杆、冇城、冇圍欄嘅。不過咧，嗰度有大堆垃圾喺度，咁佢話佢唔可以幫人去清垃圾。 嗯， 但係咧，最後佢教我話用嘔吐物啦，咁我可以即刻去清噶啦。 咁、okay， 最后而家处理咗啦，所以就 未嘅，其实仲有好多嘅嗰度一带。 你边区嚟噶？你嗰度系其实 新界西啦。 OK 系啦系啦。 好，唔该晒陈生讲到一啲佢形容咧垃圾山嘅情况咧，村屋嘅咁各种嘅卫生嘅问题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仲有赵先生打上嚟嘅，早晨。你好， 早 晨啊，请讲。 你哋我想讲下咧关于公屋嗰个户户政策咧。其實我哋咧希望政府或者房屋署咧留意一下咧，就係即係關於佢哋嗰啲資產咧，其實點解我哋唔會計埋佢哋國內有物業嗰啲咧？ 即係境外啊，無論海外或者內地啦。 係啦係啦，因為嗰啲真係佢哋資產嚟噶嘛，啱唔啱啊？如果查咧，其實唔會查唔到㗎。尤其是我哋國家一定會支持我哋噶嘛，係咪先？因為而家解決呢個公屋問題咧，如果你真係肯做呢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可能政府唔知係避定係即係成日避呢個問題定係咩咧？因為呢個 呢個問題，如果真係可以做到咧，我覺得應該係有即係、就是、有十萬八萬個單位咧可以攞翻出嚟㗎。 OK， 對於而家好有需要公屋嗰啲咧，真係可以好快上到樓咯。 OK， 好，唔該曬。 同埋咧，我仲想講咧，就係、是、車公屋嗰啲車嗰啲車位咧，我唔明點解咧嗱，成日都話抽唔到車位，但你住公屋點解咁多人養車養到咁靚嘅車嘅？ 嗯， 係咪先？公屋好多好方便噶啦，交通，有時真係無需要有架車啊，但係啲車價格都幾廿萬噶喎。 OK， 係先，同埋你話成日都話抽唔到。而我哋而家有時想加少少租啫，十幾蚊，即係可以嘈到咧即係嘈到即係嘈得好犀利咯，係咪先？但你養架車幾多錢？我諗大家香港人應該大家計得到咯。 嗯 ，OK， 好啊。 可以養到靚車嚇，你想最好就係政府留意一下咯，尤其是嗰個資產個問題嗰度咯。 OK， 好啊，唔該曬趙生嘅咁。嗱，而家咧即係未滿啦，就算住未滿十年嘅住户啦，都係唔需要申報嘅。不過如果咧係被佢證即係被證實到啦，佢係喺香港係有一個住宅物業咧，就不論佢住咗幾耐，夠十年未都唔理啦，就係、是、一定咧係要遷離佢嗰個嘅公屋單位嘅。不過頭先啊，趙生就關注有啲可能擁有一個嘅物業未必係喺香港嘅，會唔會喺內地啊或者海外咧？咁應該係咪都要計埋咧？一八七二三一呢度講下你嘅睇法，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是、地球人都知道， 是但睇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電視節目電視睇到就緊㗎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一八七二三一一，千禧年代。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早前咧就係、是、政府方面咧證實咗有五間嘅津小啊喺下學年咧就不獲係資助開辦小一嘅，其中一間咧就據報道所講咧就係、是、黃大仙區嘅孔教學院大成小學，佢早前都開咗記者會都話自己係獲派零班嘅小一嘅學校嘅咁。嗱，獲派零班咧就之後學校咧就要交一啲發展方案啦，可以揀好幾個嘅，包括就係話一係停辦啦，一係接受特別試學啦，一係轉為即係用一個私營嘅方式去辦小一啦，或者同其他學校合併啦，等等呢啲方案啦。嗱，呢間學校又點揀呢？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有孔教學院大成小學校長袁潘淑嫻，早晨。 係，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校長，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幾時收到教育局通知話係獲派零班，同埋嗰個睇法係點咧？ 係，其實我哋喺四月嗰陣時就同教育局傾過啦，咁就佢都即係話啊，你哋可以其實反映意見嘅。咁我哋其實就喺之前咧，就佢喺星期五就應該係唔好意思啊，因為我都 mark 唔到個時間。咁佢就通知我哋啦，就係話即係你哋嗰個意見咧，其實都我哋都收到，不過都係即係個決定都係冇改啦。咁就要都係要零班啦。咁即時咁就其實就就通知我哋準小一嘅家長咯嚇。 獲派零班嗰個原因係爭幾多人啊？即係16人開班線，其實你哋爭幾多先達標 㗎？其實我哋爭好少嘅啫，咁但係咧就即係我依個唔係好多嘅數字咯。咁但係就其實咧就應該咧，即係如果睇翻嗰個數字咧就。應該不是我們最少我們這五間一些自行收生，因為為什麼呢？其實他計的數字呢就是計兩個數字的、一個是自行核收生數字，一個是統一派位他電腦抽籤之後夾埋不夠16人，那就是說叫我們就不足了、但是電腦收生的結果呢即係我即係得個結果啦， okay. 因為佢只係話係電腦抽嘅咁樣咯。 之前咧講呢五間嘅不獲資助開辦小一嘅學校咧，其實有兩間都係黃大仙區嘅。你哋自己睇到你哋學校嚟講都獲派零班，那個原因係學校嘅因素多啲，定係個地區嘅影響多啲咧？ 我覺得地區嗰個影響大嘅，因為嗰個人口老化其實好嚴重嘅喺黃大仙區。咁但係學校咧就其實即係以我睇到啦，我哋黃大仙區嘅學校其實都好努力，好努力去辦好個教學咯。 嗱，你哋而家諗住點樣應對㗎？我想知頭先講咗唔同方案。 其實我哋咧就有好多種唔同嘅揀法啦。咁我哋就係揀咗做私家班嘅。 咁原因咧就因為即係因為如果揀其他方法咧，都係要出即係嚟緊。九月咧係要停辦嘅，咁但係我哋就自己衡量過咧，就覺得咁樣對我哋嘅準小一家長其實好唔公道，因為佢又要再周圍跑嚟跑去再揾啦，又擔心啦，咁亦都有啲係我哋自己本身嘅學生嘅弟弟妹妹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傾咗同辦學團體傾咗之後咧，我哋就選擇私家班，咁私家班咧就可以喺九月嗰陣時間咧就俾即係已經報讀咗我哋嘅小朋友繼續報讀啦，同埋我哋可以再 recruit出面的學生入嚟讀咯，不過大前提就是他哋都要被我用遣散先啊，用遣散去其他學校嘅，不過他哋可以補翻我哋咁解啫。 可唔可以都解釋下咩叫私家班？即是小一係用私營的方式，係咪咁？同現行的模式有咩分別咧？ 其實私家班的意思就是我哋辦學團體自己俾錢，自己請老師，咁就應該咧就其實教育局都未講得好清楚俾我哋聽嘅，不過就應該當間學校燈油火蠟係一個數，咁但係就除幾多班，我哋要俾翻一班嘅錢咯。即係如果我開一班私家班，我就要俾翻一班私家班嘅錢啦。咁 但係我見你哋都話今年咧已經係自行階段報讀本校，或者出年九月自行階段報讀本校嘅學生都可以在學校成功轉型為私立學校之後呢，有六年的學費減免，是不是這樣？ 是啊是啊，六年免費，其實應該是減免的意思，就是完全免費收他們的學費。 但是原本讀的那些呢，因為我見你們說其實在三年之內希望轉型為一個非牟利的私立學校，我舉個例，譬如讀二三年班那些，那他們三年之後繼續在這間學校讀的嘛，可能讀五六年班的嘛，那他們到時有沒有一個學費的資助的？ 應該這樣說，現在其實他今年讀三年班，出年就已經是四年班了，是不是？那即有三年其實他是沒有影響的。 那如果現在他怎樣？ 是啦，即我嗱，佢三年班轉四年班冇問題，四年班轉五年班冇問題，五年班轉六年班冇問題。咁就依幾級咧，其實就係即係係唔會受影響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喺而家嘅一年班同二年班，因為出年佢二年班、三年班，三年之後佢都未讀六年噶嘛，係咪？ 冇錯。 咁我哋咧都會繼續俾免佢哋個學費，俾佢完成個小學階段嘅。 OK， 明白。但我就想知，因為過往講話即係話派零班啦，將一個考慮的方案咧，就係話小一就係用一個私營的方式辦，就爭取翻再下一年就係學校可以獲得政府資助啦。其實你哋就唔係呢一個選擇， 唔係我哋都係呢個選擇，我哋都係呢個選擇。不過就係我哋另外即係嗱，我其實兩件事嚟嘅。第一個就係我哋出年係揀私家班啦，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咁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同時間咧，亦都同政府咧係會申請我哋辦一間非牟利嘅私立學校。 咁如果申請咗做私立學校，係咪就唔會參加同一排位㗎啦？咁 唔會參加同一排位㗎啦。 係咯，咁所以就 唔係，因為但係申請私立學校，我哋要時間㗎嘛。咁所以喺呢段時間裏面，我哋嚟緊嘅九月仍然都會係有同一排位啦。係啦。 你點睇？因為有啲講法都話，就算轉做私校啦，喺整體學生嘅人口結構即係下跌啦，少咗學生之下啦，成個財政又要自負盈虧啦，係咪就算做一個非牟利嘅私立學校，都係好難去營運咧？即係點樣考慮咧？點解會做呢樣嘢咧？ 其實是難的，坦白說，因為整個人口都跌了，但是因為辦學團體是孔教學院，我們真的得一間小學，我們就很想我們的儒家思想，就是我們那個辦學理念繼續可以傳承，所以就縱使是困難，我們都唯有就積極面對，就希望可以真的想到辦法，如果私校我們就可以用我們就是想下辦法怎樣可以吸引多些學生咯，例如是我們教學的形式，所以我們就想著會不會是好像仿效外國的學校那樣，外國的私立學校那樣，就是上週就是上堂，下午小朋友可以多些活動，例如發展他們不同 的體育的項目，讓他們可以多些鍛鍊身體會好一 點。 另外呢就或者是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會如果成功，那我們就會跟地政和建築署就申請我們可不可以將某一些地方是改建成一個叫做 體育大樓啦、體藝大樓啦，咁、可能裏邊有埋泳池啊、繪畫室啊，咁就令到咧網球場啊，咁就令到小朋友咧係多啲空間去發展啦。咁呢啲都係我哋計劃裏邊做緊嘅嘢啦。 捐助人都好支持哦，件事。 捐助人支持啊，咁亦都係好多人 approach 我添，咁就即係覺得啊，即係會唔會有啲咩辦法啦、啊？都擔心我哋你哋會唔會收唔到學生啊？依樣嘢唔好你要加油啊！咁都有嘅， okay. 真係有好多人打電話嚟。 好啊，唔該曬袁寬恆校長。 係，多謝曬你。 2023年5月10日，李家超提出办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下周四首次举行。 海关瓦解洗黑钱集团，涉案金额超过35亿，拘捕8人。 政府提修例列明，不得随意丢弃区旗或区徽，需按规定收回。 中方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列不受欢迎人物，要求离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在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呢，就政府讲到一些打击卫生黑点和防治鼠患工作的一些进度。咁就上年8月中开展呢相关的工作啦，就是打击全港700几个的卫生黑点，也加强清理大约是4000个的公共地方和一些危险啊弃置的招牌等等的，亦都话相关的工作呢是未间断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刚才讲到防治鼠患啦，啲阻街等等啦，亦都同议员倾到有关于垃圾屋嘅问题嘅1872311，有陈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系 你好，陈生，请讲。 你好，早晨啊。系啊，咁我咧就系喺旺角区嗰度卖嘢嘅啲小贩嚟嘅。咁、我唔知道啲官员咧，佢使唔使落街买餸咧？佢而家去到旺角街市啊、山东街啊，佢哋想买啲鱼啊嗰啲，好多店铺冇开噃。吓，系咪佢哋好力咧，就系打到佢哋唔开得档咧？佢哋有冇谂过？你如果再系咁样搞落去，嗰啲店铺咧好多系唔开得档嘅咧，喺街市嗰度。 嗯，你了解到系点解咧？冇开档嘅原因系咩？ 佢根本佢一日嗌你搬几次啲嘢，咁搬嚟搬去，咁你点做啫？同埋罚款好重啊！而家喺街市嗰度做呢啲生意。 哦，通常呢啲 知唔知嘅咧？ 吓、哦，执法行动，我想知有几密咧？其实系咪每日都有？ 一个礼拜唔系一个月两次咁咯。即係嗰啲聯合行動，咁同埋嗰啲市政成日嚟影相，影完相跟住就俾告票㗎啦。咁點搞呢你話？咁佢哋我懷疑啲官員呢，佢哋就唔係即係對於民生嘅食飯啊、買餸啊呢啲嘢，佢哋唔知㗎喎、 哦。Okay. 真係唔知㗎喎、哦。咁同埋我仲有想講一樣，呢、這個係旅遊特首，佢成日都去搞出面嘅嘢，去旅行。咁香港嘅真正民生嘅嘢，佢知唔知嘅咧 ？OK， 好啊，唔该晒陈生，讲到有关于阻街嘅问题啊，佢自己就系从经营嘅角度去睇嘅。再卢先生，早晨。 系啊，早晨，主持你好。 系你好，请讲。 系啊，讲翻公屋户政策嗰度咧，其实我自己本身都住咗即系都超过10年嘅公屋嘅。咁其实我都觉得嗰个系需要检讨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喺10年里面咧，其实我见到即係好似頭先之前嗰、那個聽眾所講啦，停車場有好多即係好明顯又唔係要嚟揾食嘅車輛，咁但係其實個私家車即係都係比較一啲名貴嘅車啦，甚至乎其實係喺附近即係喺嗰啲屋邨嗰啲餐廳食嘢啊，或者隔離鄰舍見口見面嗰啲咧，其實佢哋好多都好識即係將個資產咧就變咗做一啲即係 check 唔到嘅物品啊，例如錶啊咁樣咯。咁另外一個想提呢，其實即係而家大家都想係解決即係嗰個公屋嗰個問題啦，即係住有係咪即係嗰個住嗰個輪候嘅時間。咁、正如頭先有位係咪立法會議員講話易難入難出嗰個問題。咁其實我想問呢有公屋有一個扣分制度㗎嘛，係咪先？就係防止你啲人即係可能係做一啲你享受咗公屋福利，但係你又唔去履行翻你個住户應有嘅嘢，例如保持環境清潔啦，唔應該吸煙嘅地方而吸煙啊。但我發覺我住咗嗰10年裏面，其實我都冇乜點樣聽聞會有人被譬如喺一啲公眾地方吸煙而扣分啊。咁、其實呢一個方面都可以係一個。 即係即係履行翻佢哋要做嘅責任咁樣咯。 Okay, 嚴格執行嗰個扣分制嘅咁啊，盧先生考慮到呢一點，仲有潘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你好，請講。 係咁咧，我講一講無論申請緊公屋嘅，或者係已經攞到公屋嗰啲人咧， 嗯，潘小姐咧，係咪電話隔離聽緊收音機？可能要熄一熄，個回音比較大，因為 哦，好嘅，好嘅，哎呀，我已經係好遠，抱歉，你等等。 OK， 好。嗱，有關於咧衞生嘅情況啦，或者公屋嘅情況，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繼續阿潘小姐嘅早晨。 咁佢哋都成功申請到公屋嘅，咁佢哋鄉下有好多樓啦，有啲甚至深圳有一層幾百萬嘅樓都可以申請到公屋，咁係咪應該有個機制？即係要佢宣誓啊？你 係聽緊 係要佢宣誓？即係我係嗰、那個資產係冇超出嘅，或者我國內或者其他地方冇物業嘅。咁有个宣誓纸再申请公屋，咁样又行唔行得通呢？ 嗯，即係喺入住之前就已经讲明呢一样嘢啦。咁 係 咁，但係之后呢，如果要十年之后要做嗰、那个申报返入息嘅资产嗰、那个，需唔需要讲埋海外或者喺内地嘅物业呢？又 要啊， 你觉得都 要 啦。 OK， OK， 係啦，都係佢嘅资产嚟㗎嘛。 OK， 好啊，好啊， 係啦，係啦， 唔该晒潘小姐。 多啊，喺深圳有楼收紧租， 明 白，好多啊，真 係。OK，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啊，潘小姐，都係講到公屋富户嘅問題啦，同埋講到話申報，除咗話即係因為而家嚟講咧，如果咧喺公屋嘅租户啦，喺香港擁有住宅物業咧，就係、是、無論你嘅家庭入息或者資產水平係點咧，都係要搬離開咧間公屋單位噶啦。咁但係係咪都要囊括埋一啲唔喺香港嘅物業咧？咁呢個就係個討論點啦。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另外想講下食環署有關於頭先講到啲衞生問題嘅回應啊。他们就说呢，透过多管齐下的策略，食环署在22年7月至12月期间收集死鼠和捕获活鼠的总数42100只，大约是较同年1月至6月大约是35100只，增加了大约两成，也都较2021年同期大约35800只增加了 18%。 在夜间防治鼠患流动队设立之后，捕获的活鼠数目是显著增加，22年7月至23年4月捕获的活鼠数目大约是46800只，较2021年同期大约是29800只增加了，数字来讲就是大约是 57% 的。休息一阵。 来这个球场玩，不一定要最好波，但一定要最好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聪，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为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两位南华名宿顾锦辉、山道士，重温南华足球嘅光辉岁月。 足篮团星期四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下一个油塘区可能都特别关注一个议题啊。油塘区喺油塘嘅东源街有两间嘅混凝土厂啦，早前咧就俾人指系违规运作同埋制造大量嘅污染物啦，对于区内嘅居民咧都造成一啲滋扰嘅。嗱，睇翻个混凝土厂咧，其实早喺2021年咧系不获环保署续牌啦，咁环保署亦都系更加向到咧高等法院咧系申请禁制令，禁止相关嘅工厂工作嘅。咁不过就话喺二月嘅时候咧，今年二月市民就发起游行，亦都系抗议混凝土厂咧喺续牌申请后被拒之后咧，仍然系有无牌经营嘅情况嘅。嗱，成个情况究竟而家最新嘅情况去到点咧？想问一下一位嘅嘉宾啊，有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早晨。 萧乐文，各位听众早晨。 你好，柯创成，我先问一下，究竟而家呢间厂系有牌定系无牌嘅咧？究竟可唔可以运作嘅咧？我想搞清楚呢一点先。 嗱，头先萧乐文嗰个前言咧，讲得非常之啱嘅。其实而家东源街22号同埋20号咧，呢两间嘅混凝土厂咧，应该系无牌，因为确实咧，环保署一直以嚟咧都系监察呢个混凝土厂嘅运作啦。咁20同埋22号嘅运作咧，其实过往咧，佢都系即系好曳嘅，好多嘅违规情况都出现嘅。咁就22号咧，已经咧系较早前咧被高院已经驳回咗咧佢嗰个上诉噶啦。咁而20号咧就正进行紧咧嗰个叫做司法程序嘅。 咁其實呢兩間嘅混凝土廠咧，政府喺2021年嘅4月同埋2022年嘅4月咧，已經拒絕咗發牌。即係我嘅理解咧，就應該係無牌。咁但係無牌歸無牌啦，而家現時嘅實際情況咧，就呢個混凝土廠繼續每日咧日以繼夜、夜以繼咁樣咧，係製造緊一啲水泥。咁就係嚴重咧，影響到我哋觀塘區，至乎油塘咧，接近十萬嘅街坊嗰個日常嘅生活嘅。 嗯，都講下其實而家有冇收到啲居民講話混凝土廠對佢哋嘅影響係啲咩咧？又 其實我哋就不斷咧都收到咧當區嘅居民咧向我哋反映，亦都得到各位傳媒嘅幫手咧，其實一路咧都係好緊密咁樣追蹤嘅。咁而居民最關心一樣嘢就係嗰個嘅污染、嗰個環境衞生，同埋另外咧就係衍生出嚟咧嗰個嘅交通啊、海上嘅非法作業啊，以至乎到咧係嗰個叫做整體無牌經營，點可以咁樣樣咧？即係居民成日都講佢喂違規無牌經營，仲可以日日開工，呢啲係乜嘢法例咧？即係呢個就令到居民對於混凝土廠而家呢個現時嘅情況咧係非常之不滿嘅。 嗯，我都想了解一下，即係既然佢係無牌，由2021年嗰陣已經環保署已經係拒絕咗佢哋嗰個續牌申請，點解工廠仲可以無牌經營，而似乎好似難以執法到咁樣？ 其實環保署咧一直都係有跟進呢件事嘅，咁確實咧佢都喺唔同方面咧做咗好多工作。咁關鍵就而家呢兩間嘅即係水泥廠咧，佢因為無牌係進行緊司法程序咧，於是就會有一個叫做法律嘅空隙。呢、這個空隙就會形成到咧，佢可以咧繼續咧係喺度即係無法無天用無牌嘅方法咧去執法。咁另外其實呢個混凝土廠咧，較早前咧其中即一間22號嘅混凝土廠咧，佢都提出咗上訴，咁但都係被高院同埋空氣污染管制上訴委員會就駁回嘅。咁而政府都較早前咧係出咗禁制令嘅，咁但係就廠方咧就承諾咗原仲庭咧就唔再造成污染，引起公眾嘅滋擾咧，所以嗰個嘅禁制令咧就唔再獲延長。但係呢個情況咧，其實佢承諾還承諾。到現在為止咧，個問題都係未解決嘅。咁我覺得其實政府部門喺執法上面應該要加大力度，果斷執法。 我都想引述一下有關於環保署就住東元街22號混凝土廠嘅個説法啦。佢就話咧，22號混凝土廠咧就住環保署否決佢哋嘅指明工序牌照續牌申請嘅上訴啦，同埋司法許可申請啦，已經分別喺空氣污染管制上訴委員會同埋高等法院駁回啦。佢個牌照已經喺22年嘅1月失效，而環保署咧曾經喺22年4月咧係透過律政司咧以公眾滋擾為由啦，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咧係申請臨時禁制令，要求呢一間嘅混凝土廠咧即時停止涉及一啲水泥工程啦嘅運作嘅，並且獲得咧係原訟法庭係批出臨時禁制令，就去到22年嘅4月22號。其后原讼法庭决定不延长那个上述的这个临时禁制令，即是说不要求混凝土厂继续停止运作，但是要求混凝土厂需向法庭承诺其运作不会造成法律上所规定的公众滋扰，而该承诺一直有效至法庭最终审理有关案件。即是看字面来讲，是不是又可以运作只要不造成公众滋扰又得呢？即是无牌都可以运作，如果这样是不是？ 我覺得呢個理解咧，我自己有啲唔同意嘅，係確實啦。佢原仲庭去撤銷個禁制令嘅同時，係要求佢唔好衝動滋擾啊嘛。另外，第二樣其實事實上佢哋而家因為係行緊法律程序，即係簡單講，其實22號嗰間廠咧已經被駁回㗎啦。咁而家我相信佢係個法律程序處理緊咧，就係20號嗰個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佢過往咧環保署咧一路咧都係就住整個混凝土廠咧係都提出咗若干嘅檢控嘅。呢啲檢控咧，我覺得其實就都仲喺法庭排期聆訊當中嘅。咁所以就現時喺個空間之下咧，混凝土廠就不斷透過呢啲咁嘅空隙就去知法犯法，以至乎咧係無法無天。我覺得呢個係不能接受嘅，因為我相信其實呢件事咧唔係今日發生嘅，其實困擾咗觀塘區嘅居民咧都接近咧係十年，我自己跟進咗咧其實都有五年，不論喺立法會嘅提出口頭質詢，以至乎到喺區議會咧，我哋全個議會不分黨派都有個動議，就要求咧係叫做即係禁止佢停止佢嘅續牌申請，亦都成立咗工作小組去跟。咁都去個信俾司長，要求政府高層咧係要果斷去跟進呢件事嘅。 但係你點理解頭先？因為我引述嗰個咧係環保署嘅説法嚟嘅，即係有冇一個唔清晰嘅位？究竟而家混凝土廠係可以運作，定係唔可以運作咧？定係可以運作之下，只要唔造成滋擾就得咧？其實 我的理解呢，就是他的字面上面写呢是有一个叫做令到大家有一个误会的。如果按字面看呢，某程度上呢是会有个情况出现了，就是说他可以运作。 嗯。 但实际摆在眼前，就现在其实还是做一个叫做聆讯排期嘛。 嗯。 那我觉得这点要搞清楚。第一样嘢就第二样就话喺个安排上面，佢所有都写得清楚。袁仲庭系提出不再造成污染、引起公众知嘅情况之下咧，唔延长个禁制令啊嘛。 嗯。 但其实而家佢一路每日都做紧噶噃。咁样做紧嘅话，咁系咪都系违反咗呢个所谓袁仲庭当时佢对袁仲庭嘅承诺咧？咁呢个系要商榷咯。 嗯。我见环保署仲话，另外喺回复度都提到话，知道今年五月咧，环保署已经根据空气污染管制条例咧，向涉事嘅混凝土厂咧系发出咗一共27张传票，提出刑事检控啦，指控厂方系违反呢个空气污染消减通知同埋无牌运作嘅。咁你点睇呢一个力度咧？即系除咗从空气污染呢个条例去做啦，会唔会个厂譬如都造成一啲噪音污染啊？可唔可以执法嘅咧？喺从呢一个角度有？ 但其實而家咧呢一個混凝土廠咧係牽動咗咧接近10个政府部門去跟進嘅，咁而當中係用幾多公帑咧，大家可以計到數嘅。其實頭先所講空氣污染好、非法海上作業好、環境衛生、交通啊，以至乎跟到交通意外撞死人嘅話，都好咧，其實係長期困擾嘅。我覺得如果單靠環保署一個部門去執法嘅話咧，其實力度唔夠嘅，因為當中我理解咧，可能佢會唔會係有一啲叫做非法僭建，有啲違反咗地政總署嘅地契，以至乎咧有啲形成到成個嘅東園街附近嗰個交通擠塞、環境衛生差、空氣污染，咁我呢啲問題其實環保署係責無旁貸。但我覺得環保署更加要牽頭咧，去進行一個跨部門嘅跟進，我諗呢個好緊要。另外，我覺得其實市民最期望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有一個嘅時間表，睇到佢幾時遷出。 Okay. 因為如果你睇翻資料咧，喺6月16號2021年咧，時任嘅發展局局長咧係講過咧，係會將呢個混凝土廠咧係研究搬遷嘅。 柯創成，因為時間差唔多，你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多陣，同埋都仲有一位居民咧可以同我哋講下嘅，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柏林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举行会谈，并且共同会见记者。秦刚在回应德国欧盟提出对华合作去风险的时候说，中方对此表示关切，强调中国不输出自己的制度，中国对外输出的是机遇，不是危机。如果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就是去机遇、去合作、去稳定。中德、中欧双方都应该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和契约精神，保持相互开放，不要将正常的经贸投资合作政治化。他又提到，欧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欧应该共同建设持久和平，任何真心希望台海和平稳定的一方都应该切实恪守一中原则，坚决反对一切台独行径。中国宣布驱逐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殷日慧，要求他在今个星期六之前离境，作为对加方驱逐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外交官赵毅的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加方知道中方会有报复行动，但是加方不会被吓怕，并且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认为，中国已经采取非常谨慎的回应，因为中国可以驱逐更高级或者更多个加方的外交官。美国专栏作家卡罗尔控告前总统特朗普性侵和诽谤他的案件，纽约法院陪审团裁定 特朗普涉及的强奸指控不成立，但是认为他对卡罗尔身体遭受伤害负有责任，以及诽谤的指控成立，特朗普必须要向卡罗尔赔偿$5,000,000。现年79岁的卡罗尔作供的时候说，90年代他在一间百货公司和特朗普相遇，并且同意协助他选购女性内衣，但是特朗普就借机在更衣室里面性侵他。特朗普去年批评卡罗尔为了刺激自己的回忆录销量而讲大话，卡罗尔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对他的声誉造成损害。特朗普回应的时候形容裁决是耻辱，又说对控告的女子是边个毫无头绪。他的发言人就说特朗普将会提出上诉。美国总统拜登和国会领袖的会议并未就债务上限的僵局取得突破，各方同意星期五再次开会讨论。拜登形容会谈富有成效，说在会上明确表示违约并非选项，并且引述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说美国不会出现债务违约。他又说如果不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可能取消前往日本参加七国集团峰会，但是仍然致力于参加。麦卡锡在会后说会谈缺乏进展，并且抱怨拜登在直到时间所剩无几才同意会谈。美国财政部早前估计，如果不提高联邦债务上限，财政部最快可能在下个月1号就不得不面对部分债务违约的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76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7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5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7.8跌6毫，友邦保险80.55元跌3.5元，阿里巴巴79.45元冇起跌，中信证券17.56冇起跌，建设银行5.54跌3仙，美团128.3跌2.1，恒生中国企业19.88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35.19，瑞士法郎0.89，加元1.338，人民币6.924，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9,112点，跌130点。港金报19,0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3.89美元，卖出2,034.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青沙管制区系已经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所有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收费广场，无需要喺收费亭停车慢驶或者系排队付款。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而未登记易通行嘅驾驶者都可以直接驶过青沙管制区。运输署会喺事后以电子联络方式通知翻车主补交隧道。大家记得要尽快申请翻。 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就在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出九龙方向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香港文化博物馆。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车多，龙尾青龙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马大桥及水门向机场，还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儿童过敏知多啲，将会讲解哮喘同鼻敏感。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3年5月10日，李家超提出办立法会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下周四首次举行。 海关瓦解洗黑钱集团，涉案金额超过35亿，拘捕8人。 政府提修例列明，不得随意丢弃区旗或区徽，需按规定收回。 中方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列不受欢迎人物，要求离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喺油塘有两间嘅混凝土厂啦，咁系违规啦，被指违规运作同埋造成一啲区内嘅污染问题嘅咁。头先又同紧观塘区议会主席柯创成倾嘅，继续有佢喺度。咁另外电话旁边咧，仲有油塘居民李晴林嘅，两位早晨。 早晨， 我想成日，我稍后再继续问你，因为我都想咧，即系等阿李成林啦，即系作为油塘居民啦，讲下佢自己即系亲身睇到嘅情况啊，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自己即系见到你自己首先住喺油塘几耐啦？嗰、那个混凝土厂嘅运作对你嘅影响系啲咩咧？ 哦，好啊，好啊，因为咧，其实我搬入嚟之前咧，即系中意佢哋油塘区呢个环境啦，同埋呢个区咧比较宁静嘅，咁所以咧我就決定搬入嚟啲區，咁但係發覺咧，咁搬咗入嚟之後咧，嗰、那個空氣質素啦，同埋嗰個噪音咧，都好影響我嗰、那個日常嗰個生活咯。 最主要係啲咩？空氣同埋個噪音。 空氣咯，因為係啦，空氣咯，因為我自己比較有鼻敏感啦，咁所以嘅話咧，咁嗰、那個佢一少少嘅話咧，有啲塵嘅話咧，咁我個鼻咧就會比較係嚴重啲啦，咁同埋。嘅 話譬如屋企咧嗰個塵咧都會係比較大啊，比較多。咁、okay. 可能係啦，咁可能朝早啊咁樣出門口翻工啊，咁樣放工翻嚟咧，其實咧啲塵咧就要係已經係喺屋企咧鋪滿曬喺度，同埋個露台咯。因為主要嘅話，咁其實出邊有個露台都應該係可以晾到衫啊。有陣時嘅話可以行出去露台睇下嗰個海景啊。咁但係我搬咗嚟油塘兩年幾咧，其實個露台係根本係用唔着咯。 有幾近咧？係你同嗰個嘅混凝土廠你住嗰度，係咪真係會去到頭先話晾唔到衫啊，或者嗰個空氣污染嘅影響咁大咧？ 係啦，係啦，係啦，我就住係同水泥廠係非常之近嘅嗰棟大廈啦。 隔幾遠到啊？大家 隔幾遠到啊？我諗係我諗啊大約係六七百米啦。 我想知道佢哋嗰個運作係點啊？係咪通常都係朝早運作嘅？即係可能放工翻嚟應該就停咗噶啦，係咪咁咧？ 其實佢哋咧一朝早咧就六點零七點咧就好多田螺車咧已經開始出出入入噶啦。係啦，咁咧嗰個田螺車出入咧都比較密嘅。咁有陣時候，譬如我翻落街嘅時候咧，已經見到啲水泥田螺車咧喺度好快咁樣行，咁有時候咧啲田螺車咧係一路行一路流水泥嘅。咁咧到翻嚟嘅時候咧，我放工翻嚟有陣時嘅話，可能七八點啊，咁其實水泥廠咧都係做喺度做緊嘢嘅。咁有陣時候可能食完飯啊，夜晚坐喺個廳度睇下電視啊，都會聽到水泥廠咧有啲聲嘅。係啦，咁最誇張嘅時候咧，試過凌晨咧就聽到咧啲烏烏聲啦，即係咁啊望出去咧就見到啲嗰啲係沙石船咁樣啲咧，就喺度啊開曬燈啊咁樣咯。 呢啲嘅對居民嘅滋擾啦，你有冇反映過俾政府部門知咧？ 有啊，有反映過啊，咁都有同區議員啊又講下，同埋又又反映過俾環保署知道咯。 有冇改善到咧？有冇一啲？因為我自己所知都見到有啲執法嘅行動嘅，有冇改善到？ 係啦，因為我睇新聞都知道環保署佢哋有做嘢嘅，有執法，咁都話有落水泥廠去觀察啊，同埋如果係見到佢哋違規，都有發告票咁樣控告佢哋。但係我覺得呢啲控告對佢嚟講係冇咩阻嚇作用咯，因為如果有阻嚇作用嘅話，佢哋就唔會而家即係繼續咁樣即係聽嚟即係話。已經是停了牌都可以咁樣繼續咁樣運作咯。 OK， 我哋又繼續問一下柯創成啊，咁啊，而家你見到政府部門嗰個應對方面係點樣咧？或者係我見到都有一啲譬如有發告票啊，有即係傳票提出刑事檢控啊等等啦，呢啲又夠唔夠去處理呢個力度上面？ 其實而家政府部門咧係都有回應到社會嘅訴求咧，佢有去做執法嘅。咁但我就覺得嗰個執法力度咧仍然可以加強，亦都咧係要嚴正執法。單靠一個部門做嘢咧，我覺得其實成效未必彰顯嘅。咁所以頭先我都建議咗，就係話即係環保署應該係要跨部門啦，去聯絡各政府相關部門咧，係採取果斷嘅執法。特別咧面對緊佢違反地政條例，以至乎到係有僭建物咧，我哋不能夠不做嘅。呢個係關乎到人命安全。咁而過往亦都有好多嘅意外咧，發生喺嗰個混凝土廠入邊咧，以至乎到周邊咧，其實都係即係令到市民係人心惶惶嘅。第二個咧，我覺得其實應該要盡快排期審理。要處理好咧，佢嗰個嘅即係運作嘅安排，因為而家就因為一個空隙咧，就令到咧有啲位咧係可以叫做有個罅喺度，就冇辦法可以做到。長遠咧，我覺得其實即係政府一定要定立嗰個時間表咧，係幾時搬遷。因為其實市民就好關心咧，其實你影響到我咧，其實短期我哋都無奈接受硬食啦。咁但係長久嘅，你真係唔搬嘅話咧，事實上係影響到成個規劃嘅發展嘅。因為呢個規劃發展咧，喺較早前喺好多年前咧，其實已經係改變咗由工業區轉咗去商住區噶啦。咁我覺得呢幾點咧，政府係要積極去處理咯。 而家有冇一啲點係物色咗係會搬呢兩間廠，定係其實冇嘅？ 其實根據2021年咧6月16號咧，我喺立法會嘅口頭質詢咧，當時時任嘅發展局局長講咗咧，就係研究搬遷同埋正進行緊嗰個所謂嘅跟進嘅。咁佢就話最快可以喺2024年咧就投入運作㗎啦。呢一個咧根據個文件所講咧， 其實佢就係應該要處理個搬遷問題嘅。咁、但係到現在為止咧，我哋都即係指紋樓梯響啦，究竟係咩嘢情況咧？我覺得政府呢方面一定要即係高透明度向市民交代啦。咁、另外就係話喺佢未搬遷之前，我哋咪繼續違佢，繼續容忍佢去即係違法去即係去經營或者去有違規去即係處理啲水泥咧？我覺得呢點咧反而係重點啦又。 暫時有冇話你仲會點樣跟進咧又？ 其實咧，而家咧喺區議會咧已經成立咗工作小組，亦都透過全體各黨派議員咧做咗啲動議咧，就要求政府咧係果斷執法。我哋都咧係正式書面咧就俾咗係政務司司長。咁我哋都將呢個議項咧擺咗喺每一次會議嘅常設讀議事項。喺嚟緊咧，我哋相信會再聯同區議會嘅同事咧，約同唔同嘅政府部門咧係落去再視察啦。咁另外就會繼續咧喺立法會各方面嘅層面咧，係迫使咧政府咧都係要去交代，以至乎咧係要繼續去處理呢個問題嘅。 OK， 好啊，唔該曬兩位，多謝曬你哋兩位今日同我哋講到有關於油塘呢兩個混凝土廠啦，造成嘅一啲對區內嘅問題，包括咧啱啱傾過咧就有觀塘區議會主席柯創成啦，同埋一位嘅油塘居民係李成林小姐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陳太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 係你好，請講。 嗱，其實咧，我同佢哋嘅睇法咧係相反啊，最後終於咧嗰個咁嘅區議會嘅議員咧就講一件最重要嘅重點啦。大家唔好本末倒置，隔離係有一個廢咗嘅礦場，而當初政府點解俾呢啲即係水泥廠嗰度設置，原因其實係方便整體嘅運作，仲有嗰度近海嘅，佢哋運輸出口出去外地係方便。仲有以往嗰度係冇人住嘅，係而家先至起咗大堆嘅豪宅。咁你起豪宅，你唔將人哋搬遷而投訴人哋本末倒置，仲有你起豪宅嗰啲發展商明知嗰度有間咁嘅嘢，你嗰個咁嘅晾衫設計咪改變咯，係咪啊？即係其實唔好將一件事咧去控告人哋之餘咧，係冇抗傷人哋大家嘅感受啊！你住係後期㗎。仲有啲交通配套做得唔好，關咩佢啲水泥車出入啊？佢嗰度可能存在咗幾十年咧，可能轉過幾個公司去運作咧。唔好將一件事去即係醜化咗人哋呢樣嘢，然後抬高自己嘅價值觀。 陳太，我想問你係咪都係區內居民嚟㗎？ 嗱，我同你講，我唔係區內人，但係我經常會去嗰邊。點解呢？因為我去嗰度旅遊，同埋嗰度有一個廢棄咗嘅礦石場咧，係一個好出名嘅景點嚟㗎。我話俾你聽，仲有嗰度係一個即係啲人去食海鮮嘅地方嚟㗎嘛。 鯉魚門嗰邊 啊？而家個咩地方啊？而家就算直接交通去嗰度，都得一架巴士行共㗎咋。我哋係要喺地鐵站行落去咧，係要花好多時間先行到落去。你諗清楚點解嗰度會發展到咁嚴重？就係因為你起咗個地鐵站，你起咗地鐵站就引咗。繼而發展一個叫做即係私人住宅嘅項目，以前嗰度真係工業地方嚟噶嘛，大家周圍都污染噶啦， 好。 工廠與工廠之間嘅污染，有冇人會投訴啊？梗唔會有啦。 好，唔該曬陳太，咁又講到佢另一方面對於混凝土廠喺油塘呢度嗰個意見啊，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我在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死掉，这个是小说《布鲁克林的立善先生》的第一句说话。小说的开头无疑是晦暗无光的，主角立善是一个患过肺癌的退休保险从业员，他目前刚刚离了婚，又和个女儿冷战着，他拎着大半生人营营役役换来的积蓄来到布鲁克林一间小公寓那里独居，打算平静地等候时间流逝。 纳善打发时间的方式是撰写一本命名为《人类如行录》的书，随笔记录生平遭遇过的小人物事迹，当中又以厄运的分类最多，但是直至他在布鲁克林重遇同样失去人生目标的外甥汤姆之后，这本如行录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本冒险笔记。书入面的登场人物各式各样，包括曾经因为诈骗而入狱的书店老板，热爱变装的黑人同性恋者，突然独自出现在家门口前面，而且无论怎样都不愿意开口讲嘢的九岁外甥孙女等等，他们背负各自的夙愿，不甘、寂寞和苦闷。纳善半推半就地进入了这班人的生命，在拯救他人的同时，亦都梳理了自己的心结。 据讲作者保罗奥斯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情绪的低谷，但他记起导演比利怀特讲过，当你感到情绪黑暗低沉的时候就应该要写喜剧。所以原本了无生趣的立善先生得以在角色人种和阶层大集会的布鲁克林里面重新发现活着的快乐和哀愁，熬煮出一锅五味杂陈的温暖鸡汤。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布鲁克林的立善先生》，作者保罗·奥斯特，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如果有啲吞咽困难嘅人士啦，特别为佢哋而设嘅一啲饮食咧，叫照护食。香港嚟讲咧，就冇一个嘅统一嘅标准同埋指引嘅。咁啊，有时即系点样拣呢啲产品咧，都话有一啲困难。社联咧早前就发表咗一份嘅叫照护食标准指引，咁啊入边有一啲嘅分级啦，唔同嘅款式啦，亦都话有一啲嘅依据等人哋喺买呢啲照护食嗰阵有啲参考嘅。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业务总监谭永西，早晨。 早晨，主持人你好。 你好，照护食可以简单到系咪即系远餐咧？系咪一样嘢嚟噶？ 唔同噶、大家可能认识嘅多啲远餐啦，咁啊，咁但系其实咧，照护食可以有唔同嘅形态嘅，可以湿软，可以有细碎，可以系切丝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泛指咧一啲可以方便到吞咽同埋咀嚼困难嘅人士进食嗰啲，我哋都叫照护食嘅，未必一定远嘅。 远餐可能其中一类啫，咁啫。 系啦，系啦。 你哋呢一个叫照护食。标准指引其实点解要整咧？点解要制定咧？话当中有啲乜嘢嘅考虑咧？制定嘅过程入边？ 好啊！我哋其实喺大约六七年前咧，都发现咗一个问题嘅。如果大家屋企有病人家属嘅话，发现唔同医院、唔同院舍、唔同医生同你讲咩叫远餐、护餐、睡餐，其实佢讲紧唔同嘅嘢噶。咁呢样嘢咧，其实我谂都会令到病人啦，同埋照顾者咧，都有啲困惑。咦？咁真系食啲咩咧？我做嘅嘢啱唔啱咧？因为其实病人食得唔啱嘅话，其实有可能会有啲严重嘅效果，可能譬如会肺炎咁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嗰已经同香港大学啦吞咽研究所嗰边，咁啊谂究竟可唔可以用一啲科学化嘅方法咧？咁所以借用咗佢哋有一个叫 IDDSI 嘅国际嘅吞咽嘅标准，咁所以你见到咧嗰个零至七级呢个九个等级咧，其实系一直一个国际原有嘅等级，只不过咧喺香港咧未系好普及。咁同埋咧，其实嗰个等级咧，佢真系介绍咗唔同嘅形态食物形态应该点啦。咁但系应该点样做咧？家属点样去整咧？同埋究竟如果生产商佢可以点样去制作相关嘅 mass production， 即系大量生产嗰时用咧，咁所以有见及此，我哋就喺几年前啦，咁同中大同埋港大嘅教授一齐合作做呢一个本地化咗嘅指引咯。 而家呢个指引点样即系分咗级啦？咁点样帮到佢哋一啲吞咽困难嘅人系进食嘅，系可以？ 咁讲啦，我谂我哋系建立一个共同语言啦。即系里面讲零至到七级，咁如果言语治疗师同咗病人同病人家属讲话啊，你可以食四至到六度，咁可能佢以往觉得咁即系咩咧，或者可能食远餐、午餐咁即系点咧？咁但系咧，头先讲四至到五到六度，其实有标准，甚至乎咧自己屋企人去煮，可以用翻个叉啊，用个饮桶啊、针筒啊，咁就知道究竟其实系咪符合咗嗰个国际嘅标准，咁系安全咯。咁呢样嘢咧，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推廣多啲落去，無論係真係屋企嘅照顧者啦，或者係一啲院舍啊、醫管局啊，咁佢採納嘅話咧，咁我哋就有共同語言，咁就避免大家有一啲唔同嘅名稱、唔同嘅情況出現啦。 我想先了解就係咪零級就係一啲最軟啊或者最稀嘅一啲食物，就高級啲嗰啲就係話比較即係實啲、最貼近個食物原狀咁樣嘅。 係啊，係七級其實就係食物原型咁樣啦，零其實就係液體啦。咁就中間其實再有好多唔同嘅分類嘅。咁好多時我哋嘅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咧，其實佢就唔會話我淨係可以食五度，咁多數都會可能四五六。咁但係就大家以往就唔好知道佢可以食啲咩咧，即係出咗院之後，咁我真係食乜咧？咁以前我就咁攪爛曬啲嘢去食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覺得咁樣其實唔係一個好好嘅處理方法嚟嘅。其實對於病人嚟講咧，食嘢都仍然 好重要，同埋個色香味又好俱全噶嘛。咁依個希望可以令到個生活質素更加提高啦。 頭先你講一點咧，好重要就係話共同語言啊，即係分呢啲級數嗰陣。頭先你亦都提到話喺院舍同醫院，可能都大家有一個共同語言，去點樣分呢啲級數啦。但我就想問，因為有時喺私人市場而家都有做一啲嘅遠餐，有啲餐廳甚至係做遠餐嘅咁。咁其實又點樣去分呢啲級咧？即係私人市場又會唔會跟你呢個指引去分級咧？有冇難度咧？當中人 係啊，當然有個難度啦。同埋其實我哋係做依件事，我哋都真係希望可以商界都採納嘅，因為始終你喺院舍都係得10% 嘅長者住喺院舍，我哋大部分嘅人口無論長者啦或者係殘疾人士，都係其實喺個社區裏面。咁裏面有兩件事喺我哋嗰個手冊裏面幫到大家嘅，希望。咁第一，如果餐廳嘅話，佢唔需要做大量生產 mass production 嘅，佢自己廚師可以其實用翻一啲好基本嘅方法，頭先用叉啦，用針筒咧就已經可以知道大約佢哋嗰個嘅食物係屬於咩嘅等級，咁就可以放心去俾佢哋嘅食客去購買啦。咁如果係真係做大量生產嘅，呢度咧其實我哋都有參考，尤其日本佢哋有差唔多咁嘅標籤制度嘅，咁佢哋都係會有指引俾翻佢哋生產商啦。咁今次其實我哋聯同中文大學嘅食品研究中心合作，就係佢哋幫我做一啲數值。咁嗰啲數值，無論譬如黏稠度啊、軟硬度，都係希望我哋生產商去真正生產嗰個食品推出市場之前，去做一做一啲嘅食品嘅測試軟硬，咁就可以即係好放心咁話俾佢顧客聽，佢係屬於咩度數咁咯。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嘅。咁但系至少我哋希望今次行咗第一步先啦。 对于一啲患者或者照顾者嚟讲咧，呢啲照护食，佢哋通常关注啲乜嘢？除咗话先话分级嗰个软硬度啊，或者一个细碎嘅程度之外，本身个样靓唔靓啊，或者个食物嘅头先你讲嘅色香味，系咪都系佢哋关注之一咧？ 非常之關注。如果你大家觀眾啦，同埋主持人有嚟過我哋嘅樂齡科技展咧，社聯我哋11月都會喺會展做咗樂齡科技展。我哋有個展區特別做呢個照護食嘅，咁你就會見到其實大家係對於食物嘅味道個樣係好重要嘅。即係點解我哋話插胃喉唔係純粹係即係食片飽我肚噶嘛？咁其實你可以經口進食係真係一個對人生好重要嘅樂趣嚟嘅。咁我哋希望可以即係香港以往咧，其實就有問題啦，跟住你就去吊餵奶或者可能去食午餐。咁但係其實中間你見到唔同等級有好多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設計，裡面其實鮑魚可以食翻鮑魚嘅味道，只不過佢嗰、那個質地可能唔同啫。咁呢個係我哋觀察啦，尤其對香港人咧好重要嘅，喺我哋個展覽裏面發現。 個指引有冇提嘅？即係點樣話即係除咗話分級之外咧，點樣去提高一啲可能吞咽有困難嘅人士去食呢一啲照護食嗰個嘅意欲？ 我哋有啲食谱嘅，咁就参考，因为我哋揀选咗60种嘅食材同埋一啲常见嘅嘅食谱啦，咁就因为我哋之前做过投票，啲长者想食啲咩，咁我哋就做咗啲食谱，咁里面咧都有教大家可以点烹调，咁其实里面我煮嘢唔系好叻啦，咁但我哋都系有咨询到厨师，点样令到佢增加啲嘢咧，即系譬如有时唔使一定落凝固粉嘅，佢可能咧系会做嗰啲叫做山药，即系嗰啲淮山，咁可能其实佢又会处理到，但系又有营养，又有嗰个味道，咁嗰啲咧喺我哋嗰、那个烹调嘅介绍里面咧都有少少分享。啲技巧啦，咁、 okay. 但系其实我哋知道听众有好多朋友，你就可能即系煮嘢食好叻嘅， okay. 我哋非常欢迎大家提供你哋创作嘅食谱，话翻俾我哋社联听。 好，唔该晒谭永西，多谢你今日。谭永西咧就系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业务总监，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听日再见。